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到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慕华继续对百成说，是这样啊，我对你的印象不错，我想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呢，我又在迟疑。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呀，人的感情啊，那是一种消耗品，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感情同样也是有限的。你看起来似乎什么都不太在乎，但总有你在乎的人，在乎的事，只是你把那些有限的感情都投入到你在乎的人和事上了，所以旁的一切你就不在乎了。 哦，穆先生，你平时给学生上课也是这种风格吗？云里雾里的。那可真让学生费解了。 我直说了吧，百成，你的心里已经有人了。 百成微笑却不说话。 穆华继续说，尽管从和你相亲开始到现在咱俩坐在这儿才不过短短的数天，我呢却经历了从希望到失望。来这之前，我还只是对你跟方先生的关系存在着怀疑。 我和方志远以前确实是恋人，我也一直没有忘记他，哪怕志远已经结婚。相亲不过是我在敷衍家人，如果因为这个我给穆先生造成了什么困扰，那我向你道歉。 方志远已经结婚了。 是吗？他已经结婚了。这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 百成说完欠身站起，莫华捏着手里的水杯，透过玻璃杯看到百成离去时模糊的身影。当百成说那句如果因为这个给你造成了什么困扰，那我向你道歉的时候，百成的嘴角一侧微微的抽动，他再次表达了对慕华的轻蔑。 田家的近郊别墅有人送来了一份快递，收件人是潘瑜。潘瑜拆开快递的纸盒，嘴角一侧也是微微的抽动，他转身上楼。二楼，田凯正在书房处理工作邮件，看起来田凯恢复的还不错。 潘瑜把纸盒往田凯面前一推，那我要跟你做笔交易。 这些年也不是一直在跟我做交易吗？ 打开它。 田凯不耐烦地打开了纸盒，这都是些什么呀？ 这回轮到潘瑜笑了。田凯，你听好了，我们要起诉你重婚。 什么？重婚？和谁？和小资？田凯摇摇头，你以为我不懂法律啊？你知道重婚是很难定罪的吗？啊，这里边是什么呀？你搜集的证据？潘瑜，这都没用。就算你有这些破证据，但是我有最好的律师。 你没有听清楚吗？我刚才说的是我们，我和小资，我们将共同起诉你。 什么？ 你们在塞班的海岛婚礼有影像资料，还有小资那几个朋友的证词，还有你给小资买的房子，你给他请的保姆，更别说小资肚子里的孩子了。 你少在这诓我，小资怎么可能起诉我？ 是啊，之前我也不敢想，不过有人告诉我，小资说是人都有命门，找到那个人的命门就能够控制对方。很显然我找到了你这个小老婆的命门了。 好，现在就给他打电话。我不信。 你要觉得小资还会接你的电话，那你就打。打呀。说真的，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在法庭上看到你那个小老婆楚楚可怜的模样了。他会告诉法官，他认识你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你已经结婚，你欺骗了他。 田凯走进了潘瑜，抬手要打他。 潘瑜不触，昂头看向田凯。 半分钟过后，田凯无奈地说，说吧，你要多少？ 什么？ 你少在这儿装模作样，你不就是想拿这些威胁我，离婚的时候你多分点吗？ 我要的不是钱，我呢只要儿子。潘瑜顿了顿，看向田凯，还有陆泽熙的自由。 百依百顺的小子会背叛自己，这是田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一年前自己带着小子去塞班岛，恰逢小子生日，他提出要跟他举行婚礼，闹着玩的那种。对，小子就是这么说的。婚礼当天，田凯才发现小子并不是在闹着玩，他甚至请来了他的几个朋友。教堂里，小子一袭白纱站在田凯的面前，而自己也被换上了礼服，旁边还有拍视频的、拍照片的。 这些视频和照片是默默在小子的微博小号上找到的，顺藤摸瓜还找了一些别的线索，那就是除了田凯之外，小资还有别的男朋友。如果说小资和田凯之间的关系更像是被包养和包养，那小资的这个男朋友就是整个事情的幕后策划者。 小姿肚子里的孩子并不是田凯的，而是这个所谓的男朋友的，是他计划中的一个环节。按照他的男朋友的计划，送小姿嫁入豪门，而且怀的是他的孩子，接下来他的后半生便不再为钱所犯愁。如今他的计划被识破，本就噤若寒蝉，在默默带去的几个打手面前，小姿和他的那个男朋友还以为这些是田凯派来的人，当即就都招了。被捏住了命门，也只得任人摆布，这才给了潘瑜反击的机会。潘瑜本想放弃财产和儿子抚养权，换取陆泽熙的自由身，幸好有默默相助。 一周之后，田凯撤诉了，要求和陆泽熙进行调解。田凯提出的各项赔偿，陆泽熙这边也一一答应。陆泽熙终于离开了拘留所，而潘瑜和田凯也拟定了离婚协议。除了儿子，潘瑜几乎是净身出户。陆泽熙想和潘瑜见一面，潘瑜让默默转告他不想见他。这个曾经抛弃了陆泽熙的女人，如今却又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拼力地救他。陆泽熙心里是五味杂陈的，然而生活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时间留给他悲伤春秋。西亚整形医院这边，他和默默已经跟老齐撕破了脸，接下来免不了又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恶战。 从拘留所出来这一天，方志远他们带陆泽熙去了一个洗浴中心，有那么点儿洗洗晦气的意思。洗浴中心出来，一行人径直去了陆泽熙的家，默默已经安排了一桌饭菜在等着他们呢。 看着默默来回忙碌的样子，方志远推了推陆泽熙说：“老罗，哎，你说这个默默是不是喜欢你啊？”陆泽熙大笑起来：“他，我们俩，这么跟你说吧，就他跟我呀，要是脱光了躺一块儿，那都得笑场。”哎，说句心里话了，这段时间呢，要是没有他，你还不一定怎么着呢，你得好好的谢谢人家。这还用你说呀，我心里有数。陆泽熙说着看向了默默，眼睛里不无感激。 不一会儿门铃响了，周宁静拎着水果进门。 方志远微微诧异地说：“宁静，你怎么也来了？”“ 哟，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吗？没这个道理啊。傅丽丽给我打了电话，说她知道老陆今天出来。哦，不是回家。傅丽丽知道老陆今天回家，说要过来看看，约了我。我想着你们都在这儿，大家刚好热闹热闹，反正今天商场那边也没什么事儿，我就请了个假先过来了。”周宁静说着转向陆泽熙：“怎么样老陆，我这同学够意思吧？” 陆泽熙微笑着说：“行，够意思够意思。哎，你们先坐啊，我到厨房去看看。” 五分钟以后，周冲也来了，抱着一箱的酒，意气风发的样子。不用说，他也是傅丽丽叫来的。可是让周宁静没有想到的是，安文也来了。安文来就来吧，还把百成也带来了。傅丽丽自己是最后一个到的，带了些燕窝，说是朋友刚刚从香港带回来的，给陆泽熙补补。一时间，三班的这些个老同学便又聚到了一块儿。女同学们在厨房里忙碌着，男同学们在聊天吹牛，看着倒还真是热闹。 此时潘瑜和田凯正从民政局出来，两个人的手里 都捏着一本离婚证。和潘玉的一脸轻松相比，田凯的表情显得有些复杂。孩子的抚养费会按月给你的，要是你觉得麻烦，我也可以一次性的转到你的账上啊。还有啊，往后要是在钱上遇着麻烦了，可以给我打电话啊。我不是为你，我跟你这辈子都不想再有什么瓜葛了。田凯站定了说，我是为了我的儿子。 抚养费按照协议上来执行就行了，多的钱我潘瑜一分都不会要你的，不管你信不信，这可是我最后的尊严了。在你看来，我这种女人谈尊严显得有些可笑是吗？那都没关系，我现在就跟做了场梦一样，大梦初醒。从今天开始，我该为我自己活着了，虽然我还没有想好接下来要怎么活。潘瑜说完笑了笑。 你当初会为了钱抛弃了陆泽熙，同样也是为了钱跟我结婚，可见为了钱你什么都做得出来。我当时执意不把孩子的抚养权给你，也是因为这些。我不希望我的儿子有一个让他倍感羞辱的母亲。 我潘瑜好歹是正儿八经上过大学的，离开了你我也不至于沦落风尘，我还是自食其力的有能力的人。是，我承认，因为过不了苦日子，撑不下去了，我才会离开陆泽熙。至于你，我们俩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也不用看不起谁。你娶我，无非就是喜欢我这具皮囊，我并不觉得这比拜金高尚。 潘玉，你这么说，我是真的心寒了。比看到你跟陆泽熙的那段视频我还心寒。咱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对你而言真的就是一场交易吗？ 以前我总觉得人都一样，都喜欢那些附加的东西，有人喜欢钱就去追求钱，有人喜欢美色就去追求美色，纯粹的感情本来就是虚无的。比起那些抓不住的东西，我觉得钱才是最可靠的。可是当我真的有了钱，我才发现这种生活并不是我潘瑜想要的。人性本贱，我也不例外。潘瑜想起什么慢慢说道，天凯，我们夫妻一场，有些话我还是想告诉你。关于小姿的，她肚子里的孩子听好了，不是你的。至于别的，我也不用多说什么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他结婚。 行吧，你能想明白就好。那我先走了。 等一下，潘瑜，你这是打算去找陆泽熙吗？ 不，陆泽熙身边已经有了一个更适合他的女人。 你知道吗，我甚至有点嫉妒这个陆泽熙，至少你爱过他。 一切都过去了，我刚才说了，都是梦。 你准备带儿子去哪儿？这个我有权利过问吧。 回家，回老家。潘瑜说完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走。 陆泽熙的家里大长桌上摆满了各色的菜肴，男男女女坐在一块儿，把酒言欢。 方志远和周宁静自然挨在一起坐着，默默则是被人拉到陆泽熙身边，默默也没说什么，大大方方地坐下了。周宁静的对面正好坐着百成，两个人偶有对视，互相笑笑。 周冲举起了酒杯说，诸位啊，借这顿饭我说个好事啊，我那个银行贷款呢，今天终于批下来了，200万。 陆泽熙说，这个年头啊，有本事从银行借钱的那都是能人。哎，不错，周冲啊，我替你高兴啊，有了这笔钱，你那个农家乐呀就又能活泛起来了。周冲摇了摇头，哎，不，这笔钱我另有用处，我准备拿来投资的。哎，这大家都不是外人啊，我跟你们撂句实话，就我那农家乐呀，就神仙也救不活了。方志远说，什么投资？周冲看了傅丽丽一眼，这才神秘兮兮的对方志远说，怎么着，你现在都在丽丽的深海公司上班了，你们自己公司的项目你都不了解？ 傅丽丽笑了笑说，志远负责的是 F 之旅项目，你投的那个国际在线汇款对冲基金的众筹理财，志远确实还不太了解。既然周冲提到了，那我就说说我们公司这个项目。说白了，这是一种新型理财模式，项目新颖，目前呢刚刚开放了中国大陆市场，前景巨大。随着市场的启动，公司也会陆续推出一些新的资讯。一句话，敢为人先才能创造财富。默默抬眼看着傅丽丽。对冲基金，据我了解，对冲基金主要有股指期货对冲、商品期货对冲、统计对冲和期权对冲。那你刚才说的是属于统计对冲，主要是外汇这一块。默默还想问什么，陆泽熙冲他使了个眼色。 来，喝酒喝酒喝酒。陆泽熙举杯站起来，然后又缓缓地说，今天呢咱们不谈工作啊，不谈投资，就是叙叙旧啊，谈谈咱们这些老同学的老交情。 嗯，对，来。 门铃声再次响起了，默默要去开门，离门近的明航自告奋勇地去了。一开门他愣了一下，只见欧一美抱着一束花站在了门口。哟，一美姐，你怎么也来了？ 欧一美边说边换了鞋往里走。你还好意思问我，要不是看了你朋友圈发的照片，我还不知道老陆已经出来了呢。哎，他人在哪儿呢？哎，老陆，快跟姐说说，你在里头有没有捡肥皂啊？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与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看到穿着一身红色低胸连衣裙的欧一美晃荡着她的包走了过来，陆作熙直摇头。你没来之前，我们在这喝着酒叙着旧，哎呀，那个氛围温馨的不得了，怎么你来这画风就全变了呢？ 嘿，要不是我家明航在这儿，我还不一定来呢。 什么呀，明航什么时候变成你家的了？ 明航是我公司的人啊，那不就是我的人吗？ 明航笑了笑，也坐下了。鲁泽西继续调侃说，哎，我说姐啊，你没事还是别笑了，你那脸上可是刚打完针呢，笑多了那是影响恢复的呀。 嘿，你这种人就应该关在里头判个十年八年的，嘴太欠。欧一美说完，看到没有空位置了。哎，坐的地儿都没了，是不欢迎我呀？倒是添张椅子呀。默默搬过来一张椅子，欧一美撇了撇嘴，我要跟明航坐一块儿。见默默没动，欧一美便自己把椅子搬到了明航身边去了，愣是把本来挨着明航坐的老八给顶了出去。明航被欧一美身上浓重的香味给熏着了，下意识往边上挪椅子。欧一美皱皱眉，看起来倒是满不在乎。 另外一边，周冲和傅丽丽在说着他们的发财经，傅丽丽的声音不大，像是刻意在压低着嗓门，可都在一个饭桌上，哪儿有听不到的。只听傅丽丽说， 周冲，这么跟你说吧，离岸金融市场是一个无国籍的完全国际化的市场，它不受任何一国货币法令的管制，主要经营境外货币， 实行特有的国际利率结构。我们的项目就是基于离岸金融市场的，投资多少，或大或小，那都可以自由选择。关键吧，它还特别安全可靠，可以做到随进随出。投资周期呢，也完全不受平台控制，自己由自己支配，相当于用闲散的资金创造财富。众人的目光渐渐停留在傅立的脸上，他说的就更来劲儿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互联网加金融项目吸引了很多的高端人士，是资源对接的大平台。 周说，你上回跟我说过之后啊，我考虑了很久啊，我那农家乐呀，那早晚都得死。本来啊，想拿着银行的钱投资一家木材加工厂的，但是啊，现在做实业真的就不行了。要不现在都说什么实业误国，买房兴邦呢？明行说，金融业、互联网行业，那都是立足于实业的。周冲啊，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可有点以偏概全了。实业要是死了，刚才你们说的什么互联网啊、金融行业呀、啊，大概都得死200回了。明行刚说完这些话，就感到大腿一阵微微的疼，低头一看，欧一美正拿手指头掐他呢。他看向了欧一美，一脸的不解。欧一美轻轻地摇了摇头，大概是示意他不要乱接话茬儿。陆泽熙说话了，明行这个话呢没有错啊，周冲呢确实是带点情绪，但是可以理解，毕竟在这个产能过剩、产品过剩、商品过剩的节点做实业，想大踏步的前进，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一个实业洗牌的阶段呢，或者是说啊，升级换代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确要有一大批传统的商业模式的实业要被淘汰，或者是主动的死亡。但是换过来说呀，好，这也是一个机遇嘛。是。周聪敷衍着点着头，然后又转对傅丽丽说，不过吧，我还是比较关心这个项目它的这个安全性。 傅丽丽笑了笑说，啊，首先啊，我们的投资平台有全套加密系统，安全性极高，而且呢，公司规定15天后本金可以随时提取，这是目前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做到的。再有，有我在这儿呢，有志远在这儿，你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啊？我们这个项目呢，操作起来也特别简单。 方志远听到傅丽丽提了自己，隐隐的觉得有些不自在，却不好说什么。 百成突然说话了，哎，丽丽，我就想问问你，你说的这个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什么呀？又是怎么分配这些收益的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一直沉默的周宁静这时候说话了，哎呀，你们也真是的，就不能够让人丽丽好好把话说完吗？傅丽丽笑了笑说，啊，哈哈，没事，百成有疑问就说明他想了解这个项目嘛。这时欧一美突然看向陆泽熙，大声说道，哎，老陆，我听说这回你能出来，多亏了你那个前妻，有这事儿啊？我还听说他和田凯马上就要离婚了，真的吗？默默说，他们俩今天办的手续。那还真离了，说是净身出户的。要我说，那也是你个前妻自己活该。姐把话撂在这儿，潘瑜现在虽然和田凯离了婚，但他要是回头找你，你可不能心软。哦，他把你当什么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啊。你要是和你那个前妻搞到一起去了，哼，姐得一个不答应。 你呢， 鲁泽西用筷子敲着碗沿儿，当当的响。我落难的时候跑得飞快啊，听到有我的八卦，你又跑来瞎打听了。 哎，什么跑得飞快呀？不是姐不帮你，你要栽别人手里没得说，姐第一个挺身而出。要搞定一个人嘛，不外乎钱色，巧了，钱色姐这儿都有。真的，姐要钱有钱，要色有色，对吧明航？姐的色也还是有那么一点半点的啊。 明航忍不住笑了，大家都笑了。欧一美本来就是个人来疯，又是个爱热闹的，平时说话就没把门的，是个开玩笑没有上限更没有底线的人。他见大伙都乐了，更来劲儿了。 可惜啊，任田凯不缺钱，也不缺女人。 鲁泽西笑了笑，就算人家田凯缺女人，也不好你这口。姐，他的口味没那么重。 欧一美操起一根筷子就扔过去了，巧不巧，筷子扔偏了，扔到了傅丽丽身上了。筷子上的汤汁沾到了傅丽丽的白裙子上，她脸色一沉，已经有些不高兴了。欧一美对傅丽丽说道：哎呀，不好意思啊。傅丽丽站起来指了指自己的裙子，对众人说：抱歉啊，我先去洗手间处理一下。欧一美瞥了傅丽丽的裙子一眼，哟，当季新款呢，这牌子可不便宜。傅丽丽没搭腔，妄自离去。欧一美想了想，带着笑跟了进去。等欧一美走了，周宁静才缓缓说道：老陆，你可真是什么朋友都有啊。 欧一美就这样心直口快，他想什么说什么，他那个嘴里啊从来就没把门的。 哼，百成接嘴道：我倒挺喜欢这种性格的，有趣。 周宁静看了百成一眼，百成笑了笑。 洗手间里，傅丽丽正用湿毛巾蘸水擦着裙子上的污渍。欧一美推门而入，压低了声音说：哎，网上买的高仿吧？卖家说是高仿，你就信呐？你应该没那么傻吧？哎，我看你这裙子的材质还不如上次童安安在农家乐给我们推销的那些爆款呢。你说什么呀？我说你这裙子不是正品。傅丽丽一愣，欧一美继续说着：版型不对，走线也不对啊。傅丽丽怒了：你到底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就是给你提个小建议，我的衣服也不是每件都是名牌。哎，就拿我身上这件来说，500块钱不到，也是网上买的，什么牌子都不是，但我穿着照样好看。有钱没钱还真不看衣服。哦，你今天那包我看倒是真的，不过是5年前的老款了，也只能蒙蒙那些只会看 logo 没有见识的人，要蒙我还真没那么容易。欧一美说完，傅丽丽急了：我们俩很熟吗？啊，你在这儿对我品头论足的，我穿什么衣服拎什么包那是我的自由，关你什么事啊？哎，既然是演戏呢，那就应该演全套啊。你想在行头上下功夫，就多准备点真货，实在不行二手的也凑合，别再拿着假包和什么陈年老款出来丢人呢。欧一美，你真的太过分了。别以为我欧一美不知道你是干嘛的，就你刚才说的那套什么投资啦项目啦，只有傻子才会信。也是也是，这年头发财没捷径，就一条，去挣那些想快速挣钱的人的钱。那些人 活在发财梦里，早晚都会被人骗的连内裤都不剩了。我跟你说啊，在座的没别人，可都是你的同学，那个姓周的，我们还去他农家乐吃过饭。你知道他是什么处境？他是从事业单位辞职出来创业的。是，现在他的农家乐确实经营惨淡，但也不至于撑不下去。但他要是中了你的招，被你给骗了，那你可真就把他给往绝路上逼了。你不了解我，你更不了解我的公司和项目，所以你说这些话我还能够原谅你。行了行了，瞧你这一本正经的样儿。还有，我刚听说什么？方志远到你的公司上班了，怎么着啊？你还想找一个替罪羊啊？你有病吧你？谁有病啊？我只是提醒你，多行不义必自毙。我欧一美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我从不坑自己的朋友。走开！傅丽丽把毛巾扔了，想走出洗手间，无奈欧一美堵着门。欧一美笑着让开，悠着点啊，傅总。 两个人前后回了饭桌，只见傅丽丽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欧一美呢，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坐定喝酒。百成的手机突然响了，他站起来看了一眼，就是坐在他身边的安文打的。百成有点诧异，就跑到阳台上假装接电话。不一会儿，安文也到了阳台。 百成笑了笑说：“哎，什么情况？你有话跟我说。”安文说：“嗯，算你聪明。和傅丽丽有关，你也瞧出来了。”安文笑了，要不怎么说朋友还是老的好呢？不错，我们当年的默契还存在着。你放心吧，我问傅丽丽那些不是我想投资，是想问个清楚，好让周冲打退堂鼓的。只是看周冲这个状态，怕是已经被傅丽丽洗过一遍脑了。你我跟周冲交情也不深，有些话不好直接跟他说，只好旁敲侧击，希望周冲自己能够领悟吧。百成，你争神了，你连我想说什么都知道。安文惊讶里带着一点欣喜。呵呵，在座的除了宁静和周冲这一对傻子，怕是都瞧得出端倪来。相比较而言，我倒更担心志远。你说他好好的，干嘛要去傅丽丽的公司上班呢？哎，那阵子还听说志远想自己创业呢。对呀，宁静怎么说也是在商场上班的，又在运营部，整天和那些商家打交道，难道周宁静看不出来傅丽丽全身上下都是假货？哈哈，安文，你也看出来了。什么看得出来看不出来，那不明摆着吗？我自己虽然对这些奢侈品没什么兴趣，什么舒服穿什么，但是我那个圈子谁还没个包啊？你那什么圈子呀？暴发户二代的圈子？百成，别打岔行吗？哦，周宁静看不上我这种暴发户二代，你也看不上。你爸和我爸，咱们俩没差，都一样。百成笑了，虽然我爸和你爸他们都没差，但是咱们俩可不一样。我又没有靠我爸，经营菲斯特那是我爸按月给我开工资的，也就是多拿点年终分红罢了。那点钱 我爸请别人管理也一样得给的。行，你最牛，你和我不一样，我是蛀虫啃老族，不孝女。我那咖啡馆要是没有我爸和刘易斯在背后支持着，早就倒闭了。安文，你怎么还生气了？我不过是说着玩的。安文撇了撇嘴，翻着白眼儿。我知道你这话里有话，希望我能够自力更生，可是人各有志啊，我就这点出息了。那又怎么了？我还羡慕你呢，没心没肺的，爱怎么活怎么活，多好啊。诶，白长，你这话听着倒像是真的呀。什么叫像啊？我说的就是真的呀。行了，别闹了，说正经的。诶，刚才说到哪儿了？啊，你说到傅丽丽穿着一身假货，那个周宁静为什么看不出来？对呀，为什么看不出来呀？那还不简单，一叶障目了呗。比如那些花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买一堆保健品回家的老头老太太，那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怕死。还有那些骗财骗色的渣男，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人上当？说白了就是空虚寂寞冷啊，这才让骗子钻了空子。况且傅丽丽说的这个项目针对的群体吧，就是那种什么都懂一点，有点小聪明，手上呢又有那么一点闲钱，自以为不可能上当受骗，但又急于求成，以为天上真能掉馅饼的人。哎，白成，别是我们多想了吧，宁静看着不像是急于求成的人啊。你说他们俩哈，宁静和志远，他们俩在咱们班的同学当中，不说混得多好吧，起码也是中上了呀。大学毕业到现在，算上给志远父母在旗帜买的房子，他们也算是置办了两套房产的人了。关键是他们俩还是白手起家的呢。哎，我记起来了，徐子文葬礼那天说到前夫徐子文，安文的表情有些暗淡了下来。就是那天宁静不是没来吗？后来不知道谁问起，志远说宁静去看学区房了。既然去看学区房，那手里肯定有钱吧。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